电话8501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一里场景戏，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脸脸儿，古城春风的一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以畅享春天为主题的渊潭公园第30届樱花文化活动季正在举行，请听报道。 目前园内有报春之名的杭州早莺已悄然绽放，北京玉渊潭公园内30多种近3000株早中晚莺将次第登场，陆续绽放。另外，园内12000多株迎春、梅花、连翘、山碧桃、榆叶梅、海棠等花木，花毛茛、角堇、虞美人等16个品种4万多盆的一两年生草花也相继盛开，一同为游客呈现一年一度的最美樱花季。现在经科技促培的阳光、山樱、染井吉野、江户彼岸等7个品种400多株樱花已全都与游客见面，比园内地栽樱花提早开放了近1个星期。今年公园首次引进中花樱、天之川2种新品种樱花，让玉渊潭公园从1989年首届樱花观赏会的2个品种350株樱花增加到现在的34个观赏品种，樱花树总量达到近3000株，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樱花观赏园之一。樱花文化活动季期间门票10元，年票、季票、月票、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在平日全天有效，双休日及清明节假期9点之前、16点之后有效。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除了樱花，丁香花也即将迎来绽放的季节。两颗戒台寺古丁香的后代近日落户圆明园，被移植到圆明园西部景区山高水长的东南部，预计这两颗移植后的古丁香会在1周左右开花，到时候您可以在圆明园欣赏到有着200年树龄的古丁香开花的美景。以海棠家韵、陶然春城为主题的第4届海棠春花文化活动昨天在陶然亭公园开幕，游客可以在园内欣赏到海棠、碧桃、连翘等多种春花。本届海棠春花文化活动以全园地栽海棠为主景观，推出包括棠溪花海、甜蜜岁月、国色银辉、陶然春韵精品盆景展区在内的4大赏花景区。下周就是清明节了，随着天气的转暖，踏青赏花游迎来高峰。根据2018年放假时间的安排，今年清明小长假时间为4月5号到7号，伴随着清明小长假进入倒计时，周边游市场迎来了报名高峰，踏青赏花成为清明假期最热门的出游主题。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预定清明节周边游产品的人次占预定总人次的比例约为 28%。 华东地区的普陀山、源头渚、西塘古镇，华北地区的古北水镇、八达岭长城、五台山，华南地区的白云山、白水寨，西北方向的兵马俑、大雁塔、壶口瀑布等景点火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多云渐阴，预计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较前几日有一定的下滑。不过呢，空气干燥，还请大家注意保湿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阴，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下午好，欢迎来我们家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大周末的，咱们聊点开心的事儿。 是的， 买个房呗。 太好了， 选择一下， 是 找个改善性住房。 哎， 是不是？ 嗯啊、嗯，而且今天要说的这个区域，哎呀， 可好了。 是的，嗯，这个区域原来我也看了不少， 是 在没改善之前就看了不少。 对， 嗯， 这一片呢，因为离这个 CBD 比较近， 是 啊，尤其现在有一那个咱们目前北京最高的建筑也在那儿、嗯，好多房子都能直接透着窗户就看到了， 是 觉得景观不错。 对， 而且呢，不管是您是租啊，还是买来自己住啊，那边的这个整个的配套啊，也都挺方便的，非常之成熟。 是的，嗯、而且你比如说周边的商业社区、交通。等等吧， 对， 都相对来说比较便利，所以我相信，比如说在整个这个区域，包括它的辐射区域，包括你比如说像小胖跟我在建外这边上班， 嗯， 跟那儿差不多两三公里远， 嗯， 基本没问题， 是骑个小黄车就过去了。 是的， 嗯，小红也可以。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区域啊，我们选择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在双井啊、劲松啊。啊，百子湾啊，或者咱可以也稍远一点，比如说去那个朝阳区那边的朝庆， 嗯， 朝庆板块也去那儿看一看。 好， 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业内人士，首先我们请到的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常青常总，欢迎常总。 各位听朋友，大家下午好。 哎，您好，您好。还有一位呢，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劲松大区的珠江地景 B 区店的商圈经理薛伟。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欢迎两位啊。一开始想先问问常总啊，因为呢咱就说二手房啊，好像这从去年开始就不是怎么的好啊、嗯、 对， 一直成交量也都不怎么样，但是听说三月份好像回暖点了哈、啊、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呗。 啊，对，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其实从去年看啊，从去年317之后，整个市场其实受到调控的影响嘛、嗯，其实成交一向是走低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能感受到很明显，这个价格呢，基本上从去年6月份之后也开始有一些调整。实际上，可能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说，每年可能会有一个叫金三银四，因为以前金九银十，其实现在大部分都到金三银四啊。我们也看了看这个今年3月份的数据，啊，我们最近统计的数据来看呢，可能北京截止到现在，我们预估到。这个三月底可能成交量，二手房成交量大概在12000套左右。 嗯， 比去年大概下半年的平均成交量可能要大概上涨了30%的这个水平上。 嗯，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基本上我们从数据观测，包括从我们的自己的数据监控来看呢，这部分上涨其实大部分是由于这个刚需客户这个购房集中在一般在年后嘛带来的，基本是这么一个基本情况。但是价格呢，我们去看了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就没有出现一个剧烈的波动。 嗯，就叫去年相比是比较平稳的。 对，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 哎，那大数据当中有没有说，比如说哪个区域的相对成交量比较高？因为我看了其他的一些数据，它可能也会分，比如说啊，全北京市哪些楼盘是最不好卖的、 嗯、 啊，哪些楼房啊是最好走的， 嗯， 然后哪一片呢是属于刚需的，哪片是什么改善性的、嗯、这些数据咱们那儿也会有吗？ 啊，对，这些数据其实我们平时也会监控，因为三月份我可以跟大家说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大数据啊。实际上三月份我们会看一组成交数据的这个成交结构，我们会把整个成交数据做了一些面积分档，比如90平米以下呀、啊、90到140啊140平米以上啊，这其实是从这个面积角度来讲去看这个客户需求的。我们从三月份的数据去看啊，基本上属于是近几年来小面积成交占比比较高的一个月份了。我们看了看120平米以下的这个成交占比基本占到86%， 也 就是说现在在购房的这群客户里面，大部分还是买小户型的刚需的客户占比是比较高的，而大户型现在目前相对来说是比较较之前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嗯， 那哪个区域的现在比较热呀？ 我们自己看的情况，像大兴啊、天通苑啊、回龙观，还是一些四环外的区域，甚至五环外的区域，刚需偏这个刚需适合的区域，相对来说会比较火一些， 就是还是总价不算太高， 对，没错，就是总价在500万以下，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现在我觉得客户选择比较多的这个区间， 因为首付比例现在有一个政策的限制， 对， 如果就算首套的话35%以上，是吧？可能这个一开始一笔拿出来的钱相对也多了一些， 对， 而且呢贷款利率也有一些的上浮，所以呢这个可能总价低一点的可能现在成交量会更多一些， 没错， 当然也分小区啊，我们住那小区刚刚我们还聊呢，就是大面积的就是改善性的住房的需求的也不少，就可能刚刚也分析了，常青也分析了，说有可能就是拿大兴的房来换更大一点的房， 对， 就直接我在本小区进行一个改善性的居住，改善性的购买就 OK 了。好，这是我们先大致的了解了一下三月份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咱们要具体的说一说了。今天咱们说的这个片区呢，薛伟特别的了解，我对这个片区呢也相对了解一些，因为离得近，经常去看，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住啊。我们今天要一开始先从双井啊、劲松啊、百子湾，因为这仨离得比较近，咱先从这个片区来了解，还是先从数据说话。薛伟最近这三个月来讲，这个片区的成交量怎么样？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从去年的317政策出来以后呢，稍微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市场的稳定期，然后呢到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可以这么说，我们叫刚才我们常总介绍了，这基本上北京市的数据跟我们这个片区的数据是差不多的。因为可以这么说，咱们抗跌性包括这个房价呀、包括交易量啊，比较稳定性是咱们这个片区是比较不错的。为什么呢？俗称嘛，咱们这个所指的双井啊、百子湾啊、包括劲松啊，属于咱们 CBD 的后花园嘛。相对来讲，它的无论说是社区的配套，户型的丰富性，包括客户的来源渠道，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对， 所以说呢，大致是这样。咱们双井周边啊，这几个楼盘呢，可以这么说，可能您也经常。离单位比较近，您这边呢可能也就经常转。比如说像富力城啊，属于是包括乐城国际，属于中高端一些，价格稍微高端一些，超过10万以上左右，这个成交价格。像苹果社区一类的，包括咱们自己的，再往南走呢，像东方雅园啊，丰都柏林啊，包括我这边所熟悉的珠江地景啊，这些楼盘呢，可能相对来讲在85000左右的一个成交均价，基本上是咱们像现在的什么呢，改善型住房的，像本区换本区的这些原来的一居室客户或者两居室客户想换更大的一个户型的客户的一个主要选择群体，所以整体的交易盘活量还是可以的。 对，因为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倒是觉得还应该想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基本上我身边的人是那样，就是比如说哎呀我想在这儿买房子，但是因为它的价格上涨了，好了，从317政策之后一般会有一个相对长的观望期，对吧？所以我相信从数据来说它也能够看出来，好，这段时间完了，销声匿迹，就相当于大家都在沉淀嘛。 哎，对， 其实这个沉淀就 在 观望期，但是观望期结束了之后，大家一想，不行，我为了实际需要，我还是要改变。 是我孩子快出来了， 对呀，对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属于那种改善性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是那种，就比如说，哎，这个房子我现在确实不住，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我去海南住了。或者我回家乡工作了，但是这个房子呢我现在不卖了，我改成租了，这也是一个方向。因为我就记得我一个同事，就是他在租房子，后来让我去看，哎，我说你这房子真干净，嘿，特别像是户主重新装修特别为你装的。他说不是，他说实际上户主把这个装修完了以后就希望卖的，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因为价格谈不拢啊，或者因为什么变卦了，说好了，那我不卖了，那我继续租吧。所以正好他是第一个租的，他觉得也挺值啊。 哎，像这样的客户是不是还蛮多的？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刚才两位也说了，就是实际上现在从317之后客户观望的这个情绪，其实我们从数据也能看出来一些。比如说从成交周期啊，比如说从整个客户的一个这个看房的一个频率啊，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这个结果。然后还有一个，就刚才 两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售转租的情况，因为三月份实际上也它也是个租赁旺季嘛。 嗯， 我们从整个我们租赁的房源量来看，相当于来说，房源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嗯， 就是比往年来讲，我们看看同比去年三月份的话，我们现在整体房源量是涨了10%的。 对， 一方面说整个买卖市场可能相对来说去年是买卖市场比较好， 嗯， 可能大家那时候卖房的意愿比较强，现在就是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嘛，可能大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可能选择把房子再出租出来，所以说整个市场的房源的供应量相对来说会比去年要充足一些，所以租金来讲也不是说特别的，往上再走。其实今年三月份还好。 对，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呢，之所以刚才说了像大兴啊、昌平啊等等这些地方交易比较火，是因为就那边的房价相对来说还不错。 对， 而且再其次呢，是因为那边至少新的楼盘、新的小区，比如说， 不少， 哎，对，比如说。倍儿新的， 嗯， 刚刚开盘的，或者说刚刚一两年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但是基本上像城里这个区域，现在基本是没有了。 对，没错， 嗯，而且新房的如果城里的区域的话，那单价它有点太高了。 不，你想啊，刚才两位经理刚才不都已经说了吗？说的那些都是现在还不错的。那你比如说那边还有两个也不错呀， 嗯， 但是我相信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成交的，也很贵。你比如说像那边啊，就在广渠路到四环边上的那个 哦，金茂府啊， 对呀、 啊， 金茂府， 对呀、啊，那个也不错呀， 啊、 哦，然后 是不错 啊，是吧、 啊？太大，我也去看了 啊，是啊，是啊。然后金茂府后身的那个，那据说是楼中楼的那个房子， 嗯、 那种啊，四层复式，还有什么那 哦，那叫金茂府，前面那叫金茂月。 不，就它后身还有一个玻璃是绿的，墙是红的那个，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 哦，那是万科蓝山，万科的项目， 那是那也不便宜吧？ 对对对对， 是吧？ 嗯，对。哎呀，看来都挺了解哈。好，各位有任何买房的需求，全北京的都可以啊。比如说您的首付大概多少，想让两位给您推荐一下在哪儿买，觉得比较不错，或者您在那一片看一看也可以。当然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双井、劲松，还有百子湾，还有朝青板块，我们也稍再说一说这几个板块。如果您有什么购房需求的话，有什么购房疑问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咱们先来说一说双井板块吧。既然我们今天聊的是改善啊，同时我们也可以聊一聊首次置业的话，哪个小区您比较推荐？咱既然先从改善开始聊的话，您推荐哪个小区不错？因为它的要小区环境。挺好的，总价咱先放在一边啊，因为每个小区的可能情况不一样， 对 对吧？还有就是周围的这个配套设施啊、都还可以，有商场啊，有医院呀、啊，反正双井片区应该这个大片区应该都还好。其中呢，有哪个小区是您比较推荐的呢？ 其实这边呢，可能相对来讲，我在这个商圈啊，已经工作了接近9年的时间。 哦，这么长了。 所以说呢，还是着重推出一下珠江地景这个社区。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呢，它的开发商是珠江这边呢，可以这么说是全国知名的十大企业之一，这是第一。第二，再有一点，它周围的配套，无论说从学校。咱们陈经纶可以相对来讲，在朝阳来讲是相当不错的学校了。然后周围的购物、家乐福新开的，咱们这边和生集团这边新开的投资的这个和生汇购物广场，哎，包括咱们自己的轨道交通14号线、7号线，咱们自己的这个相对来讲，10号线全部都是交叉的在咱们身边经过，所以说呢，交通发达。然后呢，自己身边的生活也便利，而且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小区里边啊，第一，他的物业管理是他们和生自己的，是咱们珠江自己的这个物业公司、 哦、 管理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到位的。 嗯， 这是第一。第二，再有点社区的整体的大环境，它整体呢是一个欧式的一个建筑，一个园林建筑，所以说呢，无论说在里边的水系呀、绿化覆盖呀。包括咱们人车分流啊，所以各个方面管理的都是特别好。而且再有一点，咱们分 B、C、D、E 四个区，相对来讲呢，可能相对来讲 E 区要是最新的，是在2010年，也是咱们在四环内周边的说比较新的楼盘了。 对， 哎，可以这么说，这 B 区最早的话呢，是在2007年开盘。一直到延续到2010年，咱们有这么多的一个丰富的户型去让大家去选择，1、2、3、4、5、6居都可以去让大家去选择。嗯， 疫区的真的挺好的，因为疫区我大概记得是09年还是10年，我真的是实在忘了，太久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同事就是他也住劲松，我就跟他说改善改善，你买这个，然后去看了，两室两厅两卫，而且是南北通透的，而且那个房子好像是精装修的， 嗯，对 对吧，带他去看了，后来说行吗， 嗯， 位置行吗， 嗯， 我说大金马多好啊，而且人 这是要飞呀， 不是，我就说啊，腾飞是，而且我说人家社区还是不错的， 嗯嗯， 绿化呀等等，而且周边的配套多好， 嗯， 而且再其次更主要的一点是人家装修的那个品质，哎，真的是挺好 哦， 大概220万吧。 哦，现在呢？ 嗯，大致是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您说这个户型应该是126的两居室， 对对对对对， 哎，两室两厅两卫，哎，南北通透的，应该现在市值是1200万左右。 火， 火，火， 他、哦、他觉得贵，没买， 哦、 是吧？哭去吧。 哦，哎，这个疫区是不是在中央地景里边属于比较贵的区域了？ 嗯，它相对来讲价格跟 C、D、E 四个区呢基本上价格差不多。 哦，现在珠江还是 价格是差不多的、 哦、 它的大致成交价均成交均价呢大致是在85000到90000左右。 哦， 相对来讲每套房屋不一样嘛，现在是咱们有一个税费的一个后边的一个限制吧， 嗯， 就是说业主得到的钱报价跟实际成交价基本上大致是差不多，但客户花的总价基本上是差不多是这个总价的。 对， 嗯，其实除了珠江地景，它对面的刚刚咱们也提到的像丰都柏林， 丰都柏林 CBD 传奇， 对， 也是就是一路之隔，也非常近，只不过可能是学区的画片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好像是不是均价就会低上一些了， 嗯，对， 那边7万多左右，现在， 嗯，相对来讲丰都的话呢或者是咱们南边的 CBD 传奇的话呢可能大致成交均价在7.8万到8万左右， 嗯， 但是它的学区也可以， 嗯， 它是什么，它是工大附小的一个学区， 哦，是跟首城是一个学区了， 哎，都还可以，它跟首城国际是一个学校的， 嗯， 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呢，只是他在开盘的时候，2006年的盘嘛，相对来讲比首城国际或者是 相对老一点， 老一点点， 嗯， 哎，别的其他也没什么太多的，这位置都是差不多的， 嗯， 哎，都是比较共性。 这直接说了一个相对靠南的，双井靠南边的， 嗯， 咱再往北走一走，这边往北走的话，可能就走到像乐城国际啊，像这个苹果呀，包括苹果对面的 APEC 公寓啊， 嗯， 就是这几个盘了。另外还有一个京港国际啊，在家乐福后边， 嗯， 也是属于这个片区的。 嗯， 这个片区来讲，哪个您是比较看好的呢？ 嗯， 觉得比较不错的可以推荐的。 相对来讲是这样，苹果社区呢，包括苹果社区、时代国际、天之骄子这三个盘呢，是在什么呢？也都是在广渠路以北， 嗯， 然后呢，三环中路呢，以东的这个位置。他们三个小区的价格基本上大致是相同的，现在成交均价大致在7.5万到8万左右。他们各个小区呢，像时代国际的主力户型两居室大致是在100几平，苹果社区的主力户型呢，大致两居室呢是96、97这个样子。 嗯， 时代国际的两居室，天之骄子呢是大致在110多一点。 嗯， 价格呢基本上它总价是差不多。 嗯， 但是只是一个面积的一个补差。像 APEC 公寓跟这个乐城系列的，经常呢我们口中的乐城系列，乐城国际也好，公馆也好，相对来讲呢，他们这边呢，均价要高一些，要8.5万到9万左右。甚至如果到公馆那边可能要95000左右，哎，才能够下得来，因为相对来讲不一样嘛，品质、物业管理， 对， 都相对来讲有一些小的差异。 对， 嗯， 那边变化真的是好大，就是当初那边刚盖好这些房子的时候，它的路还不像现在， 嗯， 因为尤其比如说从乐城国际，因为它对面不有国际学校嘛， 嗯， 那条路一直奔西，一直通到三环的那个双井，那条路它都没有打通的， 嗯， 不像现在，现在基本上横平竖直把路弄得特别好， 嗯， 晚上我好多朋友在那边溜溜弯啊， 嗯， 然后包括在苹果那边

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你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广州，欢迎回来，住在八七六，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再次有请我们的两位专家啊，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常青，常总，欢迎常总。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劲松大区的中央地景 B 区店的商圈经理薛伟，欢迎。 大家好。 哎，今天咱们聊一聊买房啊， 是 手里拿着。拿着多少钱不知道啊，大家可以发发您手里边现在有多少的预算，想在哪儿看房， 对吧 您想出手的是多少平米的，其实两位呢都可以给大家一个推荐。 是的， 而且呢今天我们当然主要聊的呢是在这个双井这边啊，在东算是东边吧啊，东四环到东三环中间这一块啊，我们刚刚聊了聊双井，双井呢相对新的楼盘比较多啊，老的楼盘也有，但是好像大家在选择置业的时候可能就会忽略的这些老的楼盘了。如果比如说我看年龄大一点的楼盘，可能我就会往它临近的，就往南边走一走，我走到这个劲松片区，那边的老房子非常多，而且呢你会发现它的均价也下了不少。比如说刚刚我们也大致介绍了一下，像这个双井这边的均价可能在因为有富力和乐城把他们稍微抬高了一些，可能均价是在8万左右吧，这个均价，但是到了劲松可能差不多就得6万左右，甚至还能往下走一走，对不对？先让薛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劲松片区吧，好吧？ 各位听众好，是这样，劲松这边周围可以这么说，如果特别是近期啊，在劲松这边成交的好多的主力客户，都是从什么呢？大兴或者是通州，通州都少一些，像房山、郎乡这些客户在那边原来持有一套房屋，然后卖掉，他自己因为毕竟工作啊，他的时间成本比较高嘛，然后到市区来去生活，然后呢选择像两居室60左右平，现在正常来讲呢，大致一个区间价格在350，总价350到400万左右。然后呢一般的首付款呢可能大致说在300万，或者是在200多万左右，加上公积金贷款120万左右，基本上就能拿得下来一套房，就在这边的选择余地空间也都很大，可选择性也很高。但房子呢，房龄相对来讲也不算是很老，是85年到90年左右嘛，相对来讲可以这么说，能够最基本能满足贷款的要求，也同时呢能满足大家居住啊生活基础的一个要求。因为毕竟劲松这个板块呢， 相对来讲是咱们北京市第一批所有企业住房的一个这个宿舍区，整体集中承建的。所以说从无论说从建筑质量啊，各种配套设施啊，所有各方面包括学校啊、医疗啊，都配套还是比较完善的。因为毕竟一是老社区，第二呢也是生活这么多年呢，也逐渐陆续的成熟起来。当年的企业呢也会有一些配套，陆续的发展到现在。三环里这边呢，可能相对来讲是劲松，各个区从一区到九区。三环外边呢，像农光里啊、松榆里啊，包括武胜里啊，这些片区呢，都是大家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范围。 包括这个片区，我们刚刚除了老房子，也有新的，比如说启福汇。对吧，这也算新的，而且里边也有一个挺高端的，那个鸿坤的 鸿坤话语树， 话语树， 对， 也挺齁了贵的哈。而且那个片区好像感觉是这几年发展的还挺快的，这因为我在四五年前我就看过这个片区，当时农光里我觉得哇好破呀，现在去那边看也还不错了啊，慢慢的建的还都， 对，你怎么能戴着眼镜看那边的房子呢？ 啊，都，但是后来觉得还不错啊，而且确实就因为它的配套也还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老房子啊存在一个贷款年限的问题。 对， 就是它好像也分什么砖混啊，还是钢混，这个好像贷款年限不太一样，您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大多数啊，现在特别是二套置业的人呢，咱们这些客户群体啊，大多数都会选择公积金，因为它的总成交价呢不是特别高，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呢，他要选择公积金贷款的话呢，如果是砖混的情况下，是房龄加贷款年限是47年，如果要是说钢混的情况下，在83年以后的房子基本上都是钢混的。钢混的房子呢基本上就都是什么呢，房龄加贷款年限57年，一般都能够满足到客户这边的一个贷款的需求。像正常公积金贷款贷20年，一般的都是可以的。 也还行、啊、 也还可以， 都可以。 好，这个刚刚也让长青跟我们分析了，说说大家更喜欢新一点的还是老一点的，这个好像我们是按年龄算了啊，但其实可能大家对这个整个社区包括它周边的这个环境可能更加看重，对不 对？ 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一个数据显示，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聊的还都是相对新一点的，像老房子的成交量，包括这一段来好，或者这一年来讲，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数据显示呢？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以前也特地把房龄作为一个观测指标去分析过，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尤其是这一波，就是上一波这个增长的时候，大家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些最开始新小区它是一波涨价高峰，就是在2015-2016年的时候，然后老小区当时会感觉它不怎么动，就是价格比较稳，所以当时有段时间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老小区 保持 价格，对，价格上不去了呢，但实际上到后面最后一波在冲的时候，其实老小区价格也冲上去了，这也是我们去看说当然这里面更多的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首先第一，可能大家现在还是比较偏向于新的小区会比较多一些，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会比较喜欢新一点的小区。而老小区里面它可能会分两类，一类就是这种不带学区的公房，可能更多的是刚需会多一些，首次置业的可能会买的多一些。另外一类其实是我们叫更刚需一点的学区房，其实这类房产成交量一直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是属于是稀缺资源，不论是价格也好啊，成交量也好啊，现在目前来讲都是一个处于供需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产品 首先它房源就出的少， 对，出房源量就很少，对， 就几年可能才能出那么几套还不错的，所以就有的朋友们呢，就是为了孩子们，所以就没办法哈、也不看什么户型，也不挑什么那个就是住宅的舒适度啊，就只要是这个学区就 OK 了。 对、对，哎，那你们做没做过另外一个数据？就比如说，分析一下，大家在置业的时候，比如说无论是首套房还是二套房，在置业的时候，大家的需求基本都是哪些方面？这些数据应该都有吧？ 对，其实这些可能是我们从他对于需求的一个偏好分析上可能会去看一些，其实肯定首先 买房嘛，大家肯定优先会考虑一个总价方面的问题，就是总价可能是他一个， 就是他自己能不能承受的， 对，能承受的范围。 嗯。 第二个，他会选择区的时候，他可能会去看几个点，一个是交通，因为这个毕竟是跟他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二个核心是看所谓的周边的一些配套，学校啊，或者说一些商超啊这类的这个配套设施，可能他会比较关注一些。 嗯。 然后其次，其实就是一些可能他有现在也有些人会关注，比如有没有公园啊。这身边周边有没有一些娱乐场所啊？这些也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的，而且还有一些人会关注这个离所谓的核心商圈的距离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可能大多购房人需要考虑的几个要素。 是的，是的，因为你比如说你一家，比如说几口人、几代人在一起，大家的需求就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那次我们一块上节目的时候就一块聊过，就是在大概90年代中期或者中后期。那时候买车的人那还是挺有钱的， 对， 包括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所以对于买车一个家庭来说特重要，然后只要是去 4S 店看车基本上都是几代人大家都一起， 没错， 包括交车的时候假装 4S 店给你一大钥匙啊，有这么一个过程，都觉得天哪太重要了，太隆重了，而且在挑车的时候比如先得问老爹老妈，您觉得这车行吗？ 嗯， 还得问自己的孩子，姑娘，你觉得这车行吗？感受一下，坐坐很重要。但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嗯， 但是像房子也一样，是大家的需求不一样， 嗯， 大家的要求也是不一样。比如说小两口刚结婚，可能没有太多的想法，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要求就不高。那你要说有老人了，可能老人第一个问的还不是公园， 嗯， 周边有超市吗？ 嗯， 有早市吗？ 嗯， 都得逛逛。对吧？ 没错。 然后再其次，要有孩子了，就得问周边有孩子玩的地儿嘛， 哎， 对吧？商超啊，公园啊，那大家的需求要归拢到一起，他要去选房子，这个就不容易了。 嗯， 是的， 对，就跟家长们住在一起啊，你就会发现，我爸妈来住的时候，就天天跟我说，你这什么破小区？旁边连个卖菜的都没有，这啊，我说你得走几个路口，那边有一早市，走多远呀？哪像咱们家？所以他对于房屋质量或者说小区环境，好像就排在后边几位。 对对 啊，他觉得生活的那种性价比， 对， 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是更为看重。 对， 嗯， 对， 好，咱们说完了劲松，接下来咱们再往这个东边走走。 对，比如说朝阳路， 哎，朝阳路 啊，四惠 啊。嚯，走那么远呀？啊，也 差不多吧， 也行。哎，我本来想说的是百子湾呢。 哦，百子湾可以呀， 因为百子湾曾经一段时间，应该是在2009年或2008年的时候巨火，就那一片，因为后现代城啪一起来之后，整个那边的就感觉是一个品质楼盘一样。那时候后现代城啊是那个概念，而且那时候后现代城聚集了一批什么人呢？ 嗯， 音乐家，就是玩音乐的 演员。 演员， 嗯， 还有那模特， 嗯 啊，导演， 嗯 啊，就是很有艺术氛围。所以后来那个苹果社区再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是效仿着后现代城开起来， 嗯， 所以那一段非常火。但是好像近几年， 嗯， 那边的片区并没有那么的热了，而且从均价上好像也能看出来，它的均价基本上，跟这个劲松差不多，甚至比劲松还要再低点。是不是薛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百子湾这片呢，可能相对来讲，从后现代城的一个延伸呢，延伸到什么呢？到四环外的一个沿海赛洛城。 哦， 沿海赛洛城这边呢，可能相对来讲大部分的主体居住群体，就像您刚才所介绍的，基本上都是说什么呢？各县明星， 嗯， 一二三线， 嗯， 然后呢，像一些导演、一些艺术玩艺术的， 嗯， 像音乐的也好， 嗯， 作曲的、作词的也好，这些自由职业者也相对来讲量比较大。 嗯 嗯，然后再往东延伸的是咱们建工集团的这个经济适用房区，那是当时呢最早的幸福三村、幸福一村那边的一个拆迁安置 啊， 嗯， 然后 三里屯那边过来的， 对对，直接从那边过来的。 哦， 哎。 比如说从朝阳门那边直接拆过去的。 嗯。 所以说整体来讲呢，到后期包括咱们这边的一个京都航城，一个豫江南吧，定位的一个中高端的一个品质楼盘， 嗯， 里边的房正常来讲是江南山水的一个风建筑风格。 那个好像也没几年、啊。 嗯，也没几年，它是08年的， 对 08年的楼盘。 嗯。 哎 嗯， 所以说呢，整个百子湾地区相对来讲它的价格呢分梯次特别明显。 嗯。 像金鸡适用房这边呢，大致现在百子湾家园呢大致的一个成交主体户型是两居室。大致均价的话呢在5万左右。 嗯。 就塞勒城这边呢大致是在5万5、6万左右。 嗯。 像豫江南呢可能是属于一枝独秀，整个这个片区的一枝独秀、 嗯、 它的成交价格要高一些，6万5到7万这个样子。 但是那个房子确实还不错。 确实相对来讲无论说居住的舒适度。 对。 社区园林的社区物业的一个整体后期的管理都相当不错。 哦、嗯是那样。 嗯嗯嗯。 就是讲一题外话。就是零三年、零四年的时候，我一好朋友，当然现在都出国了，我一好朋友跟我说：“魏子，咱们一块儿那个在后现代买吧。” 嗯， 我说买它干嘛呀？我说那房子那么小，30-40平。 哦， 那去他们家真的，一进那卧室直接上床。 哦， 要不然关门都关不上， 小开间嘛， 特别小。哎，买两套。 哦，多好，打通60平。 不、嗯、22万一套吧。 啊， 买两套 啊，多值啊。 是啊，哎呦，我跟你说，我到现在回想起过去那青葱岁月，我真快气死了。 这不爱跟你们这些经历过太多的人聊天。有多少悔恨的泪水。 是是。 哎呀，回到现在。那现在就是以它为起点的百子湾那个地区的，比如说后现代城，现在的大概的价格是多少？ 后现代可能相对来讲比这个沿海这边的稍微要略高一些。 哦， 大致均价在6万到6万5，包括京港国际，大致都是在这个均价左右。像京港国际可能相对来讲略微再稍微高一些，因为毕竟后现代的整体的物业包括它的这个社区的管理比较是那种半开放式的。 对， 相对来讲要它的这个直接影响到它的二手房的一个价格。 明白。 像京港国际呢，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定位的比较高。 嗯， 后续的呢硬件比较不错、 嗯、 软件呢相对来讲物业管理后续跟的不是特别好。 对， 好。 也陆续在改善。 好、嗯、因为还有就是一分多一点的时间，最后还是想让长青来跟我们总结一下，或者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大多数的数据全在你那儿呢，我们现在又是数据说话。现在你建议大家如果购房的话，哪些区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大概是多少钱的，您可以在哪个区域选择是最好的？ 嗯，因为一旦说到这个选房推房的这个事儿，其实它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一样，需求大家需求都不同啊。 嗯。 我觉得我现在说一下，大家可能我们从数据去看主流需求吧。因为今年、 嗯、 刚才我在前面也讲了，实际上现在刚需客户是比较多的。就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可能市场70%的客户都是刚需，可能在16年、15年的时候，那时候可能50%-60%的客户或甚至更高都是改善。就现在正好是跟那个时候有点不太一样嘛。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虽然我们今天在聊改善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根据现在最近客户的一些需求，我们可能会去看刚需的这个。客户会多一些。 嗯， 实际上我们从现在整个的市场的成交热点包括我们自己的分析情况来看，肯定是五环外的房子偏东的，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朝清再往东，比如说长营啊，比如说管庄这一片啊。 抱歉，我必须要打断你，因为广告要出来了。咱们下一次再聊好吗？ 好的。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你是否会关掉电脑，放下手机，坐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静地回味着自己专属的记忆呢？想想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一定是少不了一杯优雅的红酒的。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红酒表达自己独特的气质，有人深爱梅洛的芬芳，有人喜欢赤霞珠的纯正。不管怎么样，大多数人都能找到自己特别钟爱的那一款。过去很多人喝红酒可能是基于各种社交场合，现在呢更多呢是想找到一种品味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用红酒去寻找画面感，他说不同的红酒总是能带给他不同的回忆，于是乎红酒与回忆似乎成了一个圆满的闭环。

这款酒的名字当中就包含了它的酒庄奥西耶酒庄，它是拉菲集团的重点酒庄之一，也是最古老也是最美丽的酒庄之一，产地是奥克，它属于法国朗格多克产区。那么朗格多克刚才介绍过了，很多的法国人都喜欢这里的红酒，而这款酒中用到的葡萄则是卡本尼苏维翁和舍拉子。懂红酒的都知道，这卡本尼苏维翁就是赤霞珠，用赤霞珠酿造的红酒，因为果香浓郁，风味独特，价格更是比普通葡萄酿造的更高，所以这款红酒堪称拉菲集团红酒的杰出代表。据了解呢，平时这样一款红酒定价是比较高的，市场价是698一瓶，一箱是4188。由于这次呢是品尝活动，所以价格是非常低的，给大家立减了3000多，只需要990呢就能订到一箱。这一箱是有六瓶在里面，大家可以算一下，990除以6，算下来一瓶只要165嘛。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如此高品质的拉菲集团的红酒，真的是很难得了。所以想要品尝的话呢，可以拨打400-919-9969 400-919-9969，打这个电话呢就可以订购品尝了。然后呢，订购成功啊，不管啊您在北京哪里呢，都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的。大家验货满意了再来付款。电话呢是400-919-9969 400-919-9969。要告诉大家的是，由于价格呢比较低，所以这次提供的名额啊也不多，只有50个。所以想品尝到的话呢，这个打电话的速度啊也要快一点了。400-919-9969 400-919-9969。大家呢还是很关心一个问题，165一瓶酒能是真的正宗的拉菲集团红酒吗？不是国内灌装的吧？啊，这点呢来告诉大家，今天品尝活动中的酒呢都是原瓶原箱全进口的行货，都有拉菲五件标志和 ASC 的激光防伪贴，假一罚十。另外呢，订购成功是免费的送货上门啊，先验货再付款的，所以呢您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现在打电话呢就相当于啊是占了一个名额，您就放心吧，电话您记好了，400-919-9969 400-919-9969。市场价是4188一箱的正宗的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荣誉出品的奥西耶西爱红葡萄酒，今天只要990元呢就能订到，这样的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紧了，400-919-9969 400-919-9969。现在啊喝红酒呢是越来越流行了，包括到招待客户人情往来，我觉得啊用到原瓶原箱全进口的拉菲集团红酒撑撑场面非常的合适啊。而且这款拉菲集团的奥西耶红酒即使在拉菲集团的红酒当中也是精品中的精品，不管是自己喝还是走亲访友或是节日期间宴请宾客啊，大家一看都觉得你十分有品味啊，上档次。那如果呢你去市场上买要4188一箱的，而今天是一个品尝的价格嘛，您只需要花990元就能买到一箱六瓶儿，算下来呢一瓶只要165，这么难得的机会还是不要错过的好。电话再给您报一遍，400-919-9969 400-919-9969。订购成功啊，不管您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了您再来付款，400-919-9969 400-919-9969。好的，看了一下活动时间不多了，最后呢特别感谢拉菲集团奥西耶的红酒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市场价4188一箱的拉菲奥西耶红酒今天990就可以买到一箱六大瓶，算下来一瓶只要165，电话是400-919-9969 400-919-9969。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品尝活动啊名额呢是只有50个，订完即止啊，如果您没有订到的话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还有点时间，电话最后再来报一遍，400-919-9969 400-919-9969。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红鲤鱼与 你养鱼呢？ 养什么鱼？练口条呢？准备装修？我听说装修过程中要跟60多个人打交道，先练练嘴皮子。 你是不是智商欠费了？找全包员啊，一站就搞定了，哪有这么费心？ 好几个人跟我说全包员了，999一平米，还大牌环保建材，还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连灯具窗帘也管了。你信吗？ 一开始我也不信，我去了看了挑了比了体验了，最后装了，所以我信了 啊！你家就是全包员装的呀？